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作曲家古诺，这位来自于法国的作曲家，他和很多命运坎坷的音乐家相比，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不仅在青年时期总能够得到贵人的相助，晚年也没有艺术家常见的那种穷困潦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前一帆风顺，让他的音乐大家记住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有一些却是家喻户晓，比如圣母颂。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古诺他音乐里的各种女性的柔美，还有他在他的一生当中所得到的贵人相助，贵人的音乐我们也可以来听一听。不过最先聆听到的依然是古诺根据巴赫的旋律而改编的圣母颂。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 Thank you. 曲家古诺和他生命中的贵人。他的父亲呢是法国很有名气的艺术家路易斯·古诺，母亲呢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钢琴家。古诺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对音乐感兴趣，并且最终走上了音乐之路的。1842年的时候从罗马返回巴黎，途经莱比锡的时候受到了门德尔松的热情接待。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古诺他人生当中有很多贵人相助，而门德尔松就是其中之一。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在聆听门德尔松作品的同时再讲一讲他们的相遇。在1870年到1874年，普法战争爆发，举家迁往伦敦避难的古诺受到了当时女王的赏识，担任英国皇家合唱团的第一指挥。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圣母颂》，在这里体现的尤为显著。在1858年的时候，古诺在抒情歌剧院工作期间创作了第一批的歌曲，包括最初的《萨福》、《流血的修女》，这些都是有着恢宏场面。但是呢，歌剧好像并不受欢迎，他也转向自己的内心，到底要写什么样的音乐呢？还是那种朴实深情的创作风格，是不是更适合自己呢？所以他最终创造出了《浮士德》、《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被奉为经典的歌剧作品。 Thank you. 的魅力，在今天的节目里听到的芭蕾风格的音乐究竟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人物，法国作曲家古诺。古诺他《浮士德》当中的芭蕾音乐组曲，法国歌剧脱胎于意大利歌剧的框架，但是为了迎合本土观众的口味呢，法国歌剧也是创新的加入了芭蕾的元素，比如《浮士德》当中就演变出来了芭蕾音乐组曲。古诺的歌剧《浮士德》诞生的时候呢，正好是当时的法国经济蓬勃发展，所以呢，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之下，《浮士德》就带有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的烙印。不过在这里我们所来聆听到的还是古诺带来的法国所特有的芭蕾风情。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我们的魅力正在播出。法国歌剧脱胎于意大利歌剧的框架，但是为了迎合本土观众的口味，法国歌剧创新地加入了芭蕾的元素，浮士德当中的芭蕾音乐组曲就是由此而来。那芭蕾音乐组曲是由七段音乐组成，古诺就是以艳丽优美的旋律将歌剧世界里的各种女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会继续和你分享和古诺有关的音乐，究竟是在他生命当中的哪一位贵人呢？稍微等待一下，我是王卓，一会儿这里再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No. 法国作曲家古诺，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他的音乐。上博士团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代表作歌剧《浮士德》当中芭蕾舞曲所组成的芭蕾音乐组曲。那下博士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另外一位作曲家的作品，而这位作曲家和古诺也有着相识的故事，也被称为是古诺生命当中贵人之一，门德尔松的交响曲。我是王卓，这里是《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那是在1842年，古诺从罗马返回巴黎，途经莱比锡，受到了门德尔松的热情接待。门德尔松为古诺演奏并且讲解了巴赫的管风琴的作品，使古诺大受启发，直接影响了古诺日后的创作。我们在下面时段所来聆听的就是门德尔松的音乐。门德尔松的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分别是他的第三和第四交响曲，这是两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门德尔松的两部交响曲的片段。 永恒的魅力，今天从古诺穿越到了门德尔松，就是因为他们在生命当中在专业上有过切磋经历吧。门德尔松也是古诺的贵人，门德尔松是莫扎特之后应该说是最完美的曲式大师，古典主义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志趣，在他作品当中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两首都是来自于他的交响曲的段落，一首呢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苏格兰交响曲，那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第四意大利交响曲的第一乐章的片段。 巴赫在古诺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世人对于古诺的了解当中，总是会和他生命当中的贵人联系在一起。150年有这样的距离，当然不会相见，当然不会出现在生活里，像门德尔松那样可以面对面的交谈，但是他们在一起出现的一段旋律却是流芳百世。这可能在古诺的生命当中，他自己也不一定会想到，他最大的贵人其实是巴赫。永恒的魅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当然要来聆听的就是有着150年相隔，但却紧紧地捏合在一起的古诺、巴赫，他们永远在一起的一个旋律，这样一版圣母颂。在听到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在等待古诺的那段旋律呢？古诺的一生一帆风顺，晚年没有穷困潦倒。他的葬礼是加布里埃担任指挥，圣桑来演奏的管风琴。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古诺，简简单单对于他的一些介绍，但是好像我们却能够纵览他的一生和很多音乐家的相识和过往。我是王卓，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Thank you. 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天福号的熟食大礼包。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天福号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宋子君先生。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那么说到天福号呢，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老字号，是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有280年的历史。 280多年了。 嗯，那它的主要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们天福号主要呢，它就是我们天福号的酱肘子。 嗯，还有酱猪蹄儿。 酱猪蹄儿。 嗯，这个酱肘子它是有些什么独特的特点吗？ 先说一下我们家的酱肘子吧。我们家酱肘子那可是获得过进宫腰牌的。 嗯， 想当初慈禧老佛爷都经常吃我们家的酱肘子。 嗯，那它在制作上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我们家酱肘子选用18道工序，先说就是做法。酱肘子我们经过抄坯，抄完坯呢，抄1.5个小时，我们要倒锅码入咱们就是传统的那个大铁，就是过去你看咱们老百姓家炖肉的那个大铁锅，但是我们的铁锅大，就是我们肘子不是像咱们家炖肉人家往里一放那不行，我们肘子有讲究的，码的时候啊是立着码，挨着是码两圈，而且呢中间要留汤眼，这个时间呢就需要炖煮4到6小时。出锅呢我们家有专用的工具，出锅完了我们要有的师傅吧整形，把它那个形整好，要进行那个晾晒，晾的那皮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再透一道工序，就是胆汁，就是类似于咱们家的那个美容吧，咱们家那个酱肘子那黑汁刷上去的。 嗯，所以制作非常的讲究， 对， 也非常的繁琐， 对，而且关键时候就看锅的这个师傅15年以上的这个经历， 嗯，都是老师傅了， 都是老师傅， 啊，特别有经验了， 对，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肘子啊，真的是皮厚而弹牙啊，皮下的胶质呢，让你吃的是嘴都有点黏了哈，真的是越嚼越香哈，尤其咱们夏天啊，切成片吃或者怎么吃的话，那真的是特别过瘾。 您可以切成片，卷烙饼，加烧烤饼， 对， 您米饭呢，您可以切成丁儿，来点那个酱肉饭， 嗯。 还有煮面条呢，煮完面条您上边飘两片我们家酱肘子，也相当的好吃。 没错，那在2008年天福号酱肘子的制作技艺呢被纳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对对， 所以是对它一个特别高的赞誉。另外它的酱猪蹄也是非常的棒哈，你像这个酱猪蹄热的时候呢可能是挺软糯的，但是有一些你在市场买的它一凉了以后你吃起来就硬了， 皮它就回性了， 对，但是咱这不是， 对，咱这不是，我们家的酱猪蹄呢先是选用优质的猪蹄腌制6到8小时， 嗯， 第二天再进行炖煮， 嗯， 煮4到5小时， 哎，所以呢才能那么好吃哈。另外我们今天这个大礼包当中呢，除了我们天福号的拿手的酱肘子还有酱猪蹄儿以及什么四喜丸子之外，我们还结合了南方一些大菜横菜，可以说是南北的一个结合了， 对 啊，比如说黄豆蹄花啊，梅菜扣肉啊，笋烧肉啊，叉烧肉等等的， 对 啊，这也是做的非常的地道，非常的到位。 对，这是我们像笋烧肉跟这个梅菜扣肉，我们是跟金鼎轩强强联合的。 嗯， 我们的都是宗旨就是呢，让您在家吃到名厨菜。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呢，一共是7个大菜9个单品。 对， 啊，给大家说一下都有些什么样的大菜。 九个单品呢，天福号酱肘子200克2袋，天福号酱猪蹄200克1袋，天福号四喜丸子200克2袋，天福号叉烧肉200克1袋，天福号金鼎轩梅菜扣肉200克1袋，天福号金鼎轩笋烧肉220克。1袋，天福号黄豆蹄花300克1袋， 嗯，一共是7个大菜9个单品。 对，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大组合呢，可以说特点啊是天福号的品牌，百年老字号啊， 对对对， 这个大品牌呢值得信赖。另外呢，由于是大品牌吧，所以它的选料呢也是非常的优质哈，这个品质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用传统的工艺制作而成，口味也是非常的好啊。3呢就是开袋即食，方便快捷啊，您出去什么 游玩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都可以随便可以带的。另外呢，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哈，还有这个组合非常的丰富，满足了不同口味的需求，比如说南北大菜都有哈。 对， 一共是七个大菜，九个单品，只要299元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